我是陈林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林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美中台外交大战哦，台美双赢的同时呢，这个麦卡锡在会后记者会直接讲中国没有资格管他哦，同时哦，到底访不访问台湾哦，他说呢目前为止还不确定哦，但是美国国会定调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那同时呢，美军全方位备战太平洋，这一回合的外交大战当中呢，美中两大航空母舰一度对峙哦。那美中现在的关系哦，事实上是每个战场哦通通开战。那这一场外交大战当中，习近平的反击之道就是拉拢欧洲的政治领袖，包含今天哦访问中国北京的是马克宏，同时呢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呢也有相关的外交行程。但是马克宏事实上哦也直接评论哦，他说只要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就是共犯。但是法国内部事实上也在燃烧反中的浪潮哦。好，反中的浪潮事实上还直接冲击全球各大的这一个企业指标的苹果，事实上今天 Bloomberg 有独家新闻追踪哦，他准备加速远离中国，而且分散的供应链哦可能会扩大到4个国家。同时美国国会现在攻防的是究竟要不要把中国的重要 APP 通通都全面封杀，其中一个指标封杀的 APP 就是拼多多，而这背后会带来什么变化，我们待会儿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请到6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吴金龙大哥， 大家好。 再来是黄青龙大哥， 大家好。 再来是董立文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朱月忠， 大家好。 再来是黄创夏， 大家好。 再来是吴杰， 大家好。 好，我们看哦，这个外交大战当中哦，麦卡锡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灵魂人物，他不断的这个挺台湾的同时哦，他在会后记者会被很多记者问到尖锐的问题，特别是问到中国的零零种种生气气的反弹。好，创下刚看到麦卡锡哦，这个全面捍卫民主自由的台湾的同时哦，他直接回应中国完全没有资格管他。 是麦卡锡完在整整个跟蔡英文见完面之后开直播接受记者会，而且呢有问必答，在里面呢他不断的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美国的团结共好不是只是喊口号，而是跨党派基于民主价值，基于人道主义，基于反侵略，基于和平，真正的意义他们是可以跨党派站在一起的。而现在呢麦卡锡跟蔡英文这个会面里面呢得到了美国媒体和美国很多政坛里面两党跨党派的共同的高度的一个评价。这里面呢对台湾来讲呢，以后蔡英文总统或我们后面的总统去到美国都是台湾总统，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发展。另外一方面呢，跨党派在于面对中国这样一个侵略之下其实也是要合作的，所以不但是麦卡锡讲了这样话，连他的前议长裴洛西都特别的发出声明，认为说这个是在美国政外交政策上难得一见的共同共识，是一个非常胜利的一个成功。而华尔街日报特别用了社评为这个会面下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评调，中国咎由自取，台湾呢只会得到世界上政治上越来越多的支持。它整个过程中里面就像整个布林肯啊或是科比啊苏利文所讲的都是惯例，没有任何的跨越任何河线，但是中国拿它当借口的话只是让全世界看到习近平越来越只会咄咄逼人，而这样一个咄咄逼人之下只会让全世界看到你呢不但没有资格去管麦卡锡，你也没有资格在全世界这样咄咄逼人。不过纽约时报呢最后有特别讲到，面对习近平这样一个不理性的咄咄逼人，台湾和美国都需要加紧努力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而中国呢只能怪自己，这个局面都是你所造成的。而中国只能怪自己之下，全世界对于中国的一个态度呢也开始呢不演了，直接的呢这个呢是在福斯访问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竟然在背后的背板里面有一个人 拿了一个抗议牌子，习近平后面三个字是三字经，通常是来自于北方眷村哦，比较用的那种字眼。 好，就是后面事实上画面上就带到习近平叉叉叉， 对。 但是我们碍于 NCC 管控下的新闻台普及节目的尺度，我们只好把叉叉叉变成星星星。 对。 但是原版的画面会放在 YT 的版本影片上， 全世界都在狂传了。而在狂传里面更特别的是。这个呢是福斯新闻，那大家讲说难道是美国人看不懂中文吗？我们相信不至于，这就是一种刻意的。而这刻意了以后，最新的是连中国的网友都加入讨论了，因为他们都认得这三个字，然后查出来这个根源是在是澳洲雪梨一个学生领袖提了这个牌子，所以可是这个澳洲雪梨这个牌子跟你先记得这一次又有什么关联呢？福斯为什么要这样子用？然后呢后面呢大家呢如果用百度，中国网友用百度去做实验，如果用百度哦，只要打出哦后面这三个星的时候，马上有正确的英文翻译 F 开头的，但是呢如果打了习近平加这三个字的时候，百度出来就是一片空白，所以代表他们网管确实很确实，立刻的加以防范。可是这就代表全世界对于习近平这样一个态度，那现在呢当然这只是媒体上只是一般的网民对于习近平对于中国咎由自取的态度，但是美国呢还有外交战也开始跟习近平正面交锋了，而这正面交锋就是诶那个马克宏然后还有范德莱恩他们现在正到北京访问了，而到北京访问的时候，当然这个是因为习近平在连任之后呢完成了他的登基的之后呢开始也要在外交出席，诶可是这里面有特殊的状况，而且是由整个法国这总统府先发出声明，在整个马克宏被邀请过去的时候，他先跟拜登通过电话，先跟拜登讲清楚，而且他自己讲说他这次去是去要要求习近平要求中国要加入美国和整个欧洲促使俄乌战争能够落幕的一个共同的行动，而且他说他这次去呢是绝对不能让中国和俄罗斯专属对话，你们必须加入世界的一个秩序，所以这个状况就有点像先前的时候泽伦斯基突然打电话说我要邀请习近平来基辅一样，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去访问你，其实是告诉你说我们的立场就是你不能跟普丁站在一起。所以马克宏到了北京之后一下来飞机的第一场演说，他竟然直接讲的就是协助侵略就是共犯，这是踩在北京的土地上警告习近平你不要跟普丁站在一起。然后他当然也讲了，因为他也带了60多家法国的重要企业包括 Airbus 或什么，他也承认说其实呢贸易跟中国完全脱钩是有风险，但是也不能完全的是这样子，但是一样的东西态度要讲清楚，而这种态度还不只是马克宏的态度，连法国离他那么远的时候呢都有跨党派的议员，所以现在全世界对于中国都流行跨党派，跨党派的议员联署投书要求马克宏你到了北京的时候你必须要让北京知道侵犯台湾将不为各界所允许，这不是你在北京习近平面前软弱或沉默的一个时刻。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现在这整个情况之下，习近平不但没有资格拐麦卡锡，全世界也开始认为说你没有资格对台湾也说三道四。 好，我请教青龙大哥怎么观察美中的外交大战。 好，这一次在总统在他的整个的出访的最高峰啊，当然就是在加州雷根图书馆啊，那么跟麦卡锡还有美国的跨党派的议员的一个会面啊。那我用一个形容说，我认为整个的行程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归纳，这是一场啊由美台之间紧密合作来管控的一个有关台海风险稳定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了哈。那么为什么需要美台共同来做风险的管控？因为有一个不理性的中共政权，那么去年啊在佩洛西到台湾来访问的时候，他们扩大了对台湾的封岛演习，制造了区域的紧张。其实那一次的中共的这个粗鲁的动作呢，它其实后面引发的效应 啊，对中共并不利。我们看到美日的军事布局啊，那么包括啊，整个往南西诸岛来这个延伸，还有美国增加在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基地，靠近台湾的地方啊，这个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呢，中共因为它的集权本质啊，它没有办法停止它的这个无理的这个叫嚣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结果呢？当然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个环境啊或者各方面的不和平的发生啊，所以只好是由美台互相密切的合作来驯服这一头这个野蛮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对手啊。那他的做法就是说，本来啊这个McCarthy 是说他要来台湾访问，那就协商啊，劝他说那就不要，我到加州去跟你会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本来给蔡英文颁奖的这个哈德逊研究所是要在华府给他颁奖，那就商量说改到纽约啊。那甚至连啊挺台最力的国务卿 Pompeo 啊，都在那个时间点人到了欧洲去了啊。那么他也没有来出席啊。好，那做尽了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为了管控风险，不要造成国际跟这个各方的一个不安的情况底下，我们看到啊，到现在为止啊。中国大陆动作还是很多啊，那么包括在这个行前就搞了一个洪都拉斯的邦交的断交，然后呢军事的演习也没有停过啊，到今天为止都还有啊。可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台美的关系在这一次蔡总统的访问当中啊，虽然啊必须要低调，虽然坦白说还是有相当的委屈，但我们看到他达成了非常多这个啊实质的一个成绩。这里面包括他是第一位在美国的本土跟美国政治排行第三个众议院的议长见了面，同时他也跟这个众议院的民主党少数党的领袖啊，这个 Jeffrey 也见了面啊。那么另外呢，雷根图书馆这个地方啊，我认为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他在那个地方跟跨党派的美国国会议员在一起。我们都知道，雷根当年啊，这个对台六项保证啊，是雷根当年所提供的啊。这么，那现在也成为美国国会正式的啊一个文件啊。而雷根最著名的事实上是他的反共。1982年，他在英国国会的演讲提到说，要将马列主义扫入历史的灰烬啊。那个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为后冷战吹起的一个号角。当然蔡总统在这次的演讲他没有提到这一点啊，可是呢他人到了雷根图书馆就有这样强烈的一个意义啊。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所谓的台湾总统四个字啊，在这一次他的这个行程当中啊，有非常多的地方，特别是在美国，包括在纽约，在今天的这个跟 McCarthy 的这个称呼上都用台湾总统来称呼他啊。其实这里头非常微妙的地方就在于说，这个美国强调他们一中政策并没有变啊，所以美国它是只有跟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美国并没有跟中华民国建交，但是美国来往的是根据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这个对象，这个人民选出来的领袖当然就是台湾总统。所以的确因为这样的关系，可以说已经让整个的方向啊是越来越清楚了哈。好，那我们当然进一步分析啊，大家说相较于去年八月啊，这个啊 Pelosi 那一次的这个来台湾的这个访问啊，那么中方啊这一次的反应啊，相对的我刚刚讲到说相对是比较平和啊，这里头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啊，这个因素当然也包括美台相对的啊这个做出了一些低调的这种啊，这个巧妙的一个安排啊，就是说面子坦白说有一点做给了北京啊，但实质的美台关系的强化并没有改变。而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中方啊，他现在重点真的就是放在跟欧盟的一个争取啊。那么现在啊，这个虽然啊，这个法国啊，这个马克宏啊，他到中国来主要表面上讲的是对俄乌之间的这个事情，他这次带了那么多的企业家，这个摆明的是说企业是他的重点，而这一点也是中方现在非常重视的。因为这个啊，中欧投资贸易协定啊，从几年前好不容易在德国的梅克尔时期促成了以后，但是后来因为这个中国啊，对于欧洲议会的几个议员啊，做出了制裁啊，因为他们都这个对新疆跟香港的问题提出了关切啊，那么因为这样子惹怒了欧洲的民意啊，所以呢，欧洲议会就无限期的搁置啊。那现在呢，这一个 中欧的这个投资贸易协定对中国来讲，它是要破解美国的这个全球围堵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需要跟欧洲有进一步的这个合作，包括技术，包括资金。那另外一个同时呢，他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来拉拢欧洲，来分化欧洲，来分化美欧的关系。 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一回合外交大战，麦卡锡完全不甩中国。董老师怎么观察这一场外交大战？ 好，蔡总统这一次史无前例的在美国跟这个美国国会议长麦卡锡见面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破纪录的事情，就是呢，这场见面不但是公开的，后面呢，麦卡锡跟蔡总统呢还要发表共同声明。共同声明呢，中国跟美国从2016年之后他们两国的领导人见面了，已经没有什么联合声明了，共同声明已经通通都没有了，竟然这次又创纪录的，就是说台湾的总统跟这个美国的第三号人物国会议长还要发表共同声明。中国虽然说这是挑衅，但到现在为止中国并没有过激的反应。为什么会这样子？原来习近平他现在他要拼经济，他要拼外交了。拼经济，你看之前不是有什么二马回国回祖国，一个马云，一个马英九，现在又有一马要访问中国， 三个马 ， 三个马都回到中国。 是的，就是法国总统 马克宏 跟欧盟的主席 冯德莱恩。 就是他们一起今天到达北京。不过马克宏在去中国之前先跟拜登通过电话，然后呢彭德莱恩呢去中国之前先跟泽伦斯基通过电话。这个背后就是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就对了。好，一定很有趣。同时我们要看到其实呢这个昨天北约的秘书长斯托滕伯格他邀请了四个这个亚洲国家，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的外长举行外长会议。这个外长会议呢里面确认今年七月在这个立陶宛所举行的北约峰会里面要邀请这四个亚太国家。这不就是上个月那个中俄联合声明里面有这么一条啊，反对北约这个触角伸到太平洋亚太地区，这是对干了。好，那这个外长会议呢，北约秘书长外长会议在讲些什么呢？表达了对中俄日益结盟，对中国对俄国的经济援助，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日益增加的军事活动有令人担忧的严重后果。什么严重后果没讲，但是呢几个外长呢就在那边呢，当然是在商量未来要怎么合作。好，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现在就在欧洲，跟谁见面？跟欧盟的外交安全政策代表，这个人叫做波瑞尔，举行会谈。波瑞尔表达猛烈的批评中国，支持俄国，明目张胆的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然后呢，而且事后就是普丁跟习近平见面以后，普丁不到十个小时普丁马上用飞弹去攻击乌克兰两个城市以及普丁又宣布要把核武这个部署到白俄罗斯地区，这个就是你习近平支持出来的结果。所以说呢，这个屠杀就俄国的屠杀这个侵略要算你中国的一份。他就是这个波瑞他讲的是这个意思。你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就是上个月的习近平跟普丁的见面，他的负面效应正在欧洲扩散。那这个时候呢，中国驻欧盟的大使傅聪要赶快出来灭火，又接受专访，又写文章，讲什么？解释，中俄合作无上限，这句话让欧洲各国印象深刻。 傅聪说啊，这是修辞啊，说说而已，并不是真的，这是修辞。中国并没有站在俄国的一个方面那一方，为什么？第一个，我们没有提供军事武器给他们；第二个，我们没有承认，中国没有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还有顿巴斯的主权主张。诶，的确也是。不过记者问，那你为什么不谴责俄国侵略呢？因为北京理解俄国这个担忧北约东扩，所以出兵。北京理解俄国的担忧所以说呢，这个乌克兰的战争的根源是非常复杂的讲了半天就是回避侵略这两个字了。记者又问这个傅聪，你为什么习近平不跟泽伦斯基见面或是通话呢？傅聪的回答跟这个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回答一模一样这个中方跟俄罗斯方面有维持非常良好的沟通协商不过都是低阶官员，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了。所以呢这个中国的这个非常著名的战略学者石英红，他也是国务院参事，他就出来讲个中肯的，他说其实呢，中国的这些对俄乌战争的这些说法都是诡辩，没有说服力，所以呢才会让世界各国呢怀疑你中国拿出来的那个乌克兰的和平解决方案。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我们之前提过了，中国国务院参事有另外一个人胡伟，对不对？他也是这么说的，他就是说你中国如果跟俄国站在一起的话，中国会失道寡助，而且中国现在最危险的时刻，历史最危险的时刻已经到达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一场这个习近平决定跟普丁的见面，发表了两个联合公报，它的负面效应正在向全世界一圈一圈的扩散之中。 好，那在这一场美中的外交大战当中，美中的航空母舰一度对峙，事实上呢，美军太平洋军令是全面的高度戒备。好，明姐刚看到的是 CNN 的专题报道，美军现在确实也全方位的备战中国。 对，我们看到这个蔡英文总统跟这个美国众议院院长麦卡锡在加州会面的前夕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这个军方发布说，中国的这个山东舰航母那这个突然出没在这巴士海峡那目前来讲已经穿出巴士海峡，那进入到台湾这个俄伦比可能东面200海里的这个位置那这个动作相较于先前我们看到3月29号蔡英文出访以来我们持续在关注台海的情势发现说这一次整个在台海不管是共机共建的一个演习规模强度似乎不如去年8月对台军演那到4月6号其实当天只看到有一架卡28的这个舰载直升机进入到台湾的西南空域，其他甚至没有战机在台海出没。那这背后代表这个难道代表说北京这次有所克制吗？我认为当然不是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山东舰就是在对台武吓那当然过去这样的一个用航母来武吓台湾不是没有潜力因为蔡英文总统在2017年其实出访一月的时候同样当时派了这个辽宁号航母来绕台不过这个都是在对台的示威动作，只是我个人认为这如果说解放军有本事的话应该提早两个月或两个星期让这个山东号直接出航直接跨越太平洋直抵美国加州外海如果要示威的话应该在这个加州外海示威，因为蔡英文总统跟这个麦卡锡当事人都在加州那你在台湾周边绕其实坦白讲就是做做动作所以这样的一个老把戏我个人认为说政治上对内交代的意涵比较深就如同在这个蔡麦会外头场外，我们看到中国这无所不用其极阻止不了就闹场还租了这小飞机挂了一个布条在空中飞，上面写什么一个中国这些标语其实我认为这都是在对中国内部在进行所谓的交代。那这个部分我强调说不是因为北京克制，主要是因为这个时间点非常微妙也非常尴尬，因为刚才也谈到说 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在这一场美中的外交大战当中哦，美国国会的抗中保台的力道是不断的增加的。好，金龙大哥，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哦，强硬派的反中国会议员哦，事实上是认为哦，美军在西太平洋还不够凶，还应该要再加码才可以完全的威吓中国。可是白宫跟国务院跟商务部现在的主战场仍然是聚焦在科技跟晶片。 哎，没错，因为两国的国力主要这个半导体坦白讲是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尤其美国现在是遥遥领先了。那么美国呢，他也真正了解说如果不限制中国半导体往先进制程先进技术发展的话，那将来恐怕是会像失控的野马一样哦，那么中国的军事的实力说不定哦，有可能哦，慢慢的赶上美国。所以美国呢哦，第一个哦，他就限制哦，第一个现在他们在去年提出的是限制14奈米以下的制程哦，不的设备还有各种技术不能够哦输出到中国。那么刚开始对美国公司，接下来他去联合日本还有荷兰，那日本他们最近先宣布，就是有23种，先进的设备，那么日本主要的半导体的设备的公司，第一个是东京威力科创，就是 Tokyo Electronics， 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 Nikon，尼康，Nikon 就是做镜头，它其实主要是做这个我们的这个微影机的部分，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的叫 Screen，Screen 这一家是做一些高阶的清洗设备，因为你在半导体的制程里面，要有一些清洗的过程，那么这个设备呢，Screen 是在全球市占率非常高。另外还有一家叫 LaserTech，他们都 LaserTech 这一家公司是，非常等于是它的技术有独步全球，就是所有的光照，包括，就是成熟制程和先进制程，尤其 EUV 的光照，LaserTech，它的这个检测的设备是等于是它的市占率几乎是100%，那么这一些23种的设备它管制，那我觉得媒体的，可能日本还有很厉害的是日本的半导体材料， 对， 日本的半导体材料都是独步全球，比如说它的光阻剂啦，甚至清洗的，我们假如比如说氢氟酸，上次就是日本跟韩国之间，有那个等于它的贸易冲突，这个部分它进了氢氟酸对韩国，就等于是对韩国的半导体，当然不是进了， 对， 就是说你要申请，不过对韩国的半导体就造成很大的影响，那这个部分，他们日本可能因为也不好全部都讲得很明白，那这个部分呢，日本我们来看，其实这个进这个设备对日本的公司是有一些影响，因为他们大概日本销往中国大陆大概占他们大概20%到25%，像比如说 Tokyo Electronics 啊，刚刚提到的，另外还有 Nikon 啊，还有呢刚刚讲的 Screen 啊，还有 LaserTech ，中国的市场都大概20%到25%之间，那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现在是很积极要发展半导体产业，那日本的这个经济大臣，他就讲说他们一定他很有信心，这个日本的 Rapidus，这个就是日本几家，几个大的公司，企业界，不过然后呢日本政府全力补贴，他们计划在2025年量产2奈米，他好像很有把握。我可以告诉各位观众，你不要听他讲 ，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快，坦白讲，日本人他以为钱砸下去，而且他钱也砸不够，他们有8家日本公司，投资很少钱，日本政府投资比较多，日本政府要补贴他700亿日币，那八家起来呢，差不多100亿日币左右而已，所以这个要发展2奈米不是那么容易的，用嘴巴讲比较快，那当然日本 日本本来是一个很保守的国家，我想哈、哦、现在也是一样的哈、哦，有一些部分啊哈、哦，他们可能也是要因应这个哦半导体这么厉害，嗯，哦这个他们要想要极力的发展半导体。 欸，可是新闻资料说日本的台积电的这个产能就有可能加快加大嘛。 对， 就两奈米是一个艰难，但是如果增加台积电在日本的产能可能相对容易。 这个当然是容易多了齁。不过我们来看一下日本齁，他们对他们半导体到2030年的规划是这样。日本在2020年他的半导体齁，就是日本国内生产的，当然不管内资或外资齁，生产大概是5兆日币。那么他们计划到2030年的时候成长成为3倍到15兆日币。那么原先它的规划是只能够到 13.5 兆，有了台积电的熊本厂加入以后增加了 1.5 兆日币的一个产值、哦、所以日本这个地方是相当积极。那另外一个、哦、现在台积电在日本的这个厂目前最先进的制程只有在12、16奈米、那么日本当然希望它将来可能加入7奈米、5奈米甚至2奈米、那这个就是要看条件怎样。不过我来看哈、哦、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日本政府比较大方、哦、就是他补贴台积电、哦、没有那么啰里啰嗦的毛病、哦、他美国的晶片法案要补贴台积电、哦、架了很多的条件、哦、连刘德英这么绅士的人都还要抗议，那可见台积电、哦、是是可忍熟不可忍才会讲这个话、哦啊、日本反而是比较、而且坦白讲要管理日本的工厂 比较 容易，对，管理美国，因为日本人比较容易、哦就是耐操了， 比较能接受， 比较耐操了，就是比较耐操、啊、美国人是、哦、自由很不容易耐操、哦、就是这个部分。那么中国呢被、哦、我们来看一下、哦嗯、中国被这个美国、荷兰、日本这样来封锁的话、那中国坦白讲他出不了什么招。他一个、哦、我觉得这个招可能就是说因为、哦、企业要诟病的时候、那个规模够大要经过反托拉斯法的一个审核。所以中国就会拖延这个进度、哦啊。比较明显是第一个就是说、哦、Intel 要并、哦以色列的 Tower 哈、这个整个交易金额大概在$52亿左右哈、啊、中国就延迟、那么另外一个跟台湾有关的就是一家美国的IC 设计公司 MaxLinear 要并台湾的汇龙科技哦，这个也是$30几亿哦，这个会拖延，但这个拖延其实对整个半导体市场没有什么样的就是说影响不大、所以中国这个缓急日照只是给人家看看的。 好，我们稍后回来。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今天 Bloomberg 独家追踪苹果，事实上又要加大离开这一个中国的搬家力道了。 确实哦，我们过去呢对相关的新闻追踪过很多，我们也都知道说苹果这几年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以前所知道的就是大概就是越南啊、去印度啊等等哦，没想到这次 Bloomberg 这个大爆料真的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了。原来呢苹果的布局之深呢、我们就先就产品面来说，苹果到印度去生产 iPhone 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在越南生产 AirPod 跟 MacBook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可是呢彭博又说呢他们现在其实还在马来西亚生产 MacBook， 然后甚至在爱尔兰生产 iMac， 这是我们以前真的是不清楚的事情。还不止这样子哦，在苹果内部呢他们有一个团队叫老虎队 Tech Team， 那这个老虎队在干什么用的呢？他们有几百个员工在这个组织里面呢做什么用？专门到这个解决供应链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产品线这么多供应商，哪个部分可能未来会有问题，我借由这个 Tiger Teams 专门事先就要了解，去知道，去追踪，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还不止这样子哦，苹果现在已经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设有办事处，做什么用？寻找未来潜在可能的供应商。 而且这个供应商是小到连零件的这个螺丝的供应他都要找一个备份哦，所以可见这苹果这几年真的是被中国的问题给吓到了，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多的动作的出来哦。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到这个抖音的问题哦，我们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哈，现在又多了一个国家准备要全面封锁抖音了，好，这就是澳洲。那澳洲政府呢这两天正式公布哦，所有的公务机关禁止安装 TikTok， 也就是抖音的国际版哦。好，所以到此呢，这个五眼联盟就是美国、加拿大、英国跟纽澳五个国家已经全面禁抖音了。那当然，这个抖音在这个纽澳的这个总经理呢就很估了出来说，哎呀没有啦，我们这个一点风险都没有，尤其是对澳洲不会有任何问题，你们这样做对我们真的是太不公平了。好，问题是这么多国家都做一样的事情，难道大家都对你是误会吗？当然是不可能的代际嘛。好，那澳洲所做的事情还不止这样子，也一样是在这几天，澳洲、英国、美国呢他们召开了一个叫做雪梨对话论坛，讨论什么事情呢？讨论说，哎呀，中国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尤其是原本美国在技术上很遥遥领先中国，但是现在这个领先优势被拉近了，所以呢未来可能很多国家都会面临尤其是国防方面的威胁哦。所以呢这个在与会的人士当中呢，最主要大家关注到的是澳洲的国家情报处的处长席瑞尔，他就提到说哦，这个尤其是中国包含的量子科技、这个超高音速、无人机以及自动化等等这些方面，反而是居于领先地位的。这个对很多国家其实真的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那与会的还有谁呢？还有 Google 的前执行长斯密特呢，他也特别提到了，确实这些问题会影响到澳洲的这个国防预算跟未来的国防决策。不过呢，这个毕竟是这个企业家了哈，他其实还是帮中国说话，说，哎呀，确实中国有些问题，但是。是中国不是敌人，不是坏人，还是有些方面可以跟他合作了。好，但是 Google 要自己想一想，这么多年来中国对 Google 都还是封杀嘛，你居然还帮他讲话。好，那有问题的当然不是只有 TikTok 而已哦，那还包含了什么呢？这个拼多多啊，最近的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拼多多，居然被查到什么呢？居然里面有暗藏这个恶意的窃取资料的程式哦。那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软体呢，其实你安装之后呢，它就问你，开始问你各种权限，譬如说你要不要授权给它可以去看你的通讯录啊，可不可以让它照相啊，可不可以去读取你的记忆体啊。好，通常如果你有治安问题，你就把它关掉就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却发现说，抖音的，抱歉，拼多多的 APP 软体里面呢，居然可以去自动开启你的权限，也就是说我把它设定我关掉不给你有这个权限哦，它会去自动把你打开，那而且会去阅读你的私人资讯。哇，这真的是不得了了。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技专家呢就说啊，这个拼多多的 APP 呢已经超出他们的想象，就是对于这个侵犯隐私跟危害治安已经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好，如果所以我们对应去看到但拼多多自己说什么呢？他说，哎呀没有啦，我们做这件事情其实只是要知道说我们的竞争对手。好，他的意思是说，我一个消费者可能不是只有在我拼多多下单嘛，因为拼多多是做电商的，我可能也在这个淘宝，也可能在京东下单，我只是要借机去知道你可能在其他店家买了些什么东西哦。好，但是呢大家当然不这么相信了，所以 Google 现在已经对他下架了。 好，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 YT 订阅突破99万的 Go Go Go， 欢迎大家分享订阅追踪收看冲百万，谢谢大家。好，谢谢。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